知啦，你讲个 topic。 个 topic 系讲食快餐嘅，咁咧食快餐里边我有我想讲下嗰个快餐礼仪嘅，其实咁嗱而家大家年 轻人都指翻去食快咩食快餐先。 嗱，食快餐就呢啲嘅， 我哋讲得 唔系。 One night stand 嘅，即系一夜情嘅快餐。但系而家好多人都即系我睇嚟都唔使一夜情啦，即系喺 ICQ 倾得啱就出嚟就食啦，咁就即系我嗰个快餐嗰、那个定义系咁样样，唔知两位你觉得个快餐嘅定义系点咧？ 我最初 get 到你所讲嘅话讲食快餐，我 get 到系话你讲嘅个过程入边，即系男仔就要快，女仔就要慢咁啫。 系、哦，都系咁样、哦。 系咯，你唔系话男仔就系要 即系 一嚟就摸裤，女仔就要食法国餐咁咩？你唔系咁同我讲。 嗱，其实我认同你呢、這个，不过阿九护士咧就有另一个见解，不过我哋可以唔理佢嗰个见解嘅，其实你可以。 其实我可以唔使同佢讲嘢嘅， 我哋有分歧添。 因为嗱，我有分歧嘅，咁点解我咁？ 我意思是话你自己同自己讲，各有各讲，我哋纯粹只系讲意见嘅啫。 明白明白，唔系点解我会咁去讲？因为而家我年纪大，即系我都成三十七八岁。咁兩位小姐應該都係 廿七八歲已經話唔大我，咁幾好啊！ 唔係，咁兩位小姐應該都係廿七八歲啦，大家都有十年嘅隔膜啊！咁咧，以前 都講冇曬喎，警告你，你十七八歲。 你 记住系 十七八 岁，唔好爆响口 讲。十七八岁又唔错啊，又再见多次面又冇所谓。 唔系，你唔好成日想食咧，每日发个短正啦，坐监屌你。咁咧，因为咧，食快餐咧，细个嗰阵时候真系会食，因为而家年纪大咗，好老实讲，即系你唔系有啲咩喷火啊、吞刀啊、啲咩特别技能啊，咁你见到就啊，唔系嘛，即系唔系女仔要食法国大餐，而家年纪大嘅男仔都要需要食法国大餐，即系嗰个 因为年纪大咗，要慢慢嚟。 系啊，嗱，以前咧就真系下边系呢个不循耳机，而家下边系呢个唔系，以前下边系循耳机，而家下边系不循耳机，即系你搞极都哦可能得，即系你一直话啊， 永远喺半睡梦中就得咗嗰啲系嘛？ 唔系半睡梦，成半睡梦都唔得，一直教你叫隔篱嗰个咩哥老话系唔好搞啊！ 做咩你搞咩啊？我又睇唔到你哋你互相搞紧咩啫？ 冇嘢，互相眼望望，我同阿花哥真系互相眼望望。 你两条男人喺度隔掂咁闷嘢咁真系。 因为而家年纪大咗啊，就唔同以前细个啦。细个我觉得食快餐就即系嗰啲唔系叫快餐，就叫法式，即系快咯。即系一嚟到就要，即系一嚟到就系盛旺。而家大咗嘅时候就唔系一嚟到就要盛旺，一嚟。 但系我有少好奇，乜你识亲啲女仔都？咁中意被你操纵嘅咩？ 都唔系喎， 有翻嗰啲 都。你又计有时你会觉得，除咗会被你操纵之外，有咩可能一出到嚟就吓你话点啊点？ 一出到嚟通常都食饭啊、睇戏啊、 埋单啊、 埋单 上网咯、啊。 又唔系讲紧你呢啲咁样嘅过程，我讲紧嗰一个嘅过程，喺个房入边嘅过程。 哦，房入边嘅过程嗱，好老实讲，而家年纪大嗰啲女仔咧，通常都系要求你做啲乜，就唔系你要求佢做啲乜。 你年纪大同你年纪细，你搵啲女都一模一样。年 纪 啫， 咪 好玩啦！ 梗唔系啦，我年纪大嗰阵时，唔系我年纪细嗰阵时食边啦，靓妹啊！唔系我年纪大，而家年纪大食嗰啲都系阿师奶，都系啲 成熟嗰啲， 啲捱饭狗嗰啲啊！ 系你自己唔同咗啫嘛？ 自己唔同咗啊！咁我又觉得唔系对手唔同咗， 系你随住年纪嘅增长，个对手对象都自己揾嗰方。 你嘅 taste 唔同咗，你嘅口味唔同咗。 可以咁讲，可以咁讲，可以咁讲。 Okay. 即 系而家你嘅口味都变成系中意慢慢食啦，咁 样。唔系佢冇得可以难食啊，即系佢要好耐时间。 乜嘢啊？你基本上冇得食啊，对唔住。 佢唔系系啊，佢讲啱啦，基本上冇得食。我哋唔系唔想食，我哋冇得食嘅大佬。 阴功啊！ 饿死咗， 饿死啊！真系讲啱。 但你饿死咗，其实应该可以嗱，临有一食就食快餐噶啦，系咪先？咁但系你又都不随意 嘅。 嗰啲唔系叫快餐，嗰叫快枪啊，花哥。 系咁啊！ 我话俾你听，我有个老友，有一次咧就真系食快餐啦。佢点嘅咧？嗱，佢有一日咧就约一个拉 friend 出嚟，就去佢屋企。咁去佢屋企咧，嗰、那个女仔已经好醒啊，那个女人带埋毛巾啊、condom 咁样，去到咧。嗰、那個女人咧，搶完糧之後咧，就即係入房搞完嘢之後咧，佢同我老友講一句嘢話：，我同你傾咗個零月電話，估唔到得嗰幾分鐘過就真係分落。

爆晒厂咁解啫，冇差嘅。 入醫院 再入醫院， 因為佢女性個生理結構係好得意嘅。女性喺性方面係一個被動，因為個生理結構嘅問題。男性係做一個主動，咁都係礙於我哋嘅生理結構問題。咁但係即係喺呢個論調後面咧，又有一個論調就係話，我女仔如果唔濕，你又點入呢？所以而家有啲新嘅論調就係話，喺性方面唔係男性做主導，係女性做主導。即係我唔想去到有今次嘅性愛，咁我咪唔濕咯。咁你咪入唔到咯。咁你就算強硬，即係去到完成今次嘅事件，大家都係冇一個嘅，即係冇一個好結果噶。 但中間係會有啲灰色地帶㗎。即係其實咧，女仔係一個咧好奇怪嘅動物，係一個會好忍痛嘅動物嚟㗎。 啊，你 去到啲關頭咧，某程度上，如果真係 in case 真係對方咁急，而自己真係未配合到咧，咁睇下自己係想反台啊，定係唔反台啦。若是唔想反台的話咧，一啲嘅痛咧，都真係會忍咯。咁會忍到佢唔痛為止咁樣咯。 但呢個過程，即係女人忍痛嘅能力係即係數一數二啊！喺動物界裏面，即係女性因為生 B B 係最痛噶啦，咁即係佢都忍到呢樣嘢，我好相信係，但係就唔開心咯，會變咗，即係完全 睇下之後補唔補得翻咯。即係如果之後嘅表現係良好嘅話，咁之後咁我又話俾佢聽痛，佢又會開翻嘅，咁都 OK 嘅，補得翻嘅。 唔係， 哇！你都幾好喎，每一次我都夾硬 捉翻個心 嚟，之後又錫翻你，又夾硬嚟又錫翻你，咁 梗係唔係每一次啦，發哥。 同埋佢梗係唔係話夾硬嚟？即係其實嗱，如果係話個女仔覺得痛，你夾硬嚟，咁你就錯曬咯。但係如果個女仔覺得痛，佢開聲，跟住你即刻同佢講：喂，唔好啦，咁即係啦。即刻停咗， 整 個第二樣，係啦，咁就可能調翻轉個女仔又會調翻轉諗，啊，你咁為得我，不如我都為你忍痛啦，咁佢就會調翻轉擒過你度咯。即係、你其實呢啲嘢係互相咯。 不過有一次經歷好得意，我話俾你聽。咁有一次有個女仔，我話俾你聽，個女仔超過都係200磅。咁咧喺一個我興奮嘅狀態，佢坐落嚟嘅時候已經聽到 block 一聲㗎啦。我以為我斷咗骨，我話喂咪 先。block 一聲啊！ 佢坐落嚟啊，因為我瞓喺度，佢坐落嚟。我以為斷咗骨，佢喂咪呀，你唔好喐住啊！我唔知係咪斷咗骨，咁我將佢出嚟走啊！一個女仔成200磅，之後佢就搏命，佢搏命攞嘅時候咧，我又聽到啪第二聲，真係啪一聲，跟住 佢爆巴打呀， 佢爆巴打，哇痛到啊，真係一下子個肺好痛到真係即刻黐嘅成身啊！咁樣問我老友啊，我問阿牛醫生，哇牛醫生頭先啪一聲，牛醫生幾搞笑。哇！使殺咗斷鳩筋喎、我屌你啦！真係，哇！真係怕真，唔係講笑啊！個女仔完全唔驚啊！你嘅感受，佢第一時間坐嚟已經係 block 一聲噶啦。 喂，你都幾恐怖嘅喎！你對住件200磅都仍然可以俾佢 block 一聲，你仲要堅韌如鐵喎、啊老兄你好痛喎、 但係其實點解你 block 一聲嘅時候，你有冇表現痛苦嘅神情咧？ 冇表現外性嘅神情，因為我唔知邊個 block 一聲。 你又係表現外性嘅神情 啊？係外滯啊，好外滯啊！神情啪一聲，之後第二次我真係痛過，因為真係痛咗第二次，佢搏命喎，即係佢唔係坐落嚟係前右喎，佢搏命左右咁西，啪一聲，哇痛到啊！啲眼淚水真係飆出嚟，唔係講笑啊！真係 你自己你痛你唔開聲，你揾 我開聲，我第二次咪開聲，喂冇用冇用。 喂，男仔做主动咧，其实喺男上女下咧，反而避免咗呢啲咁嘅情况。 唔系，但系有时个女仔中意系女仔喺上边噶嘛。 我都 prefer 佢喺上边，我唔使喐啊嘛。 唔系，我上次就 一发过嚟， 好难嘅，真系难。真系打咩啊？唔系讲笑啊，唔系同埋讲笑 啫。嗱，呢啲做咩咧？ 报应 嘅，呢啲系报应，冇错。 真系报应啊！佢真系报应啊！ 要拣个轻磅啲噶啦。 唔系，佢轻唔轻磅唔紧要，因为我觉得女仔肥都系。靓嘅，即系佢肥得嚟系好靓嘅一个女仔，但系佢问题个女仔系心急啊，即系个女仔系心急。 个女仔想食快餐啊， 个女仔 等咗好耐。 喂，系你因为好耐都唔得啊？ 唔系、得咗好耐噶咯，即系准备嗰个时间已经喺即系火箭